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在台湾博士生多了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有一个中国时报给出了一个非常惊悚的数字，我看到这个吓了一跳，我一度以为是记者写反了或者写错了、这个呢来自中国时报的一个报道，说是在台湾啊，今年毕业的这个博士生跟就业的职缺相比呢，换算出来的一个结果，说今年台湾的博士生恐怕有95%不是找到工作，是找不到工作哈。这个博士生读到毕业大概也要30岁了吧，那这个寒窗十几年换来的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失业。 十几年，如果你是从6岁就上学的话可是24年 啊。我就说这个，如果你从高等教育的这个算法的话啊，这个不包括初中小学的这个算法，但这个数字怎么看都让大家觉得有一些奇怪哈。这个当然了，中国时报的这个数字它的算法呢也是有一点奇怪，它的算法是说2013年在全台湾呢，预计有6832名博士生要毕业，但是职缺只有342名，哈，换算出来的这个失业率就是95%的失业率。那只有5%的博士生能够找到工作，在台湾的教育部长这个蒋伟宁就说啊，其实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台湾有少子化的这个问题，以后呢，企业可能这个经济周期哈、又会扩展自己的这个R&D 研究的这个部门，因此呢到未来哈，其实台湾的博士生并不一定是愁这个就业的，而会说是以后是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啊。那当然今年的这个情况确实摆在这里，博士生的这个就业不太好找。其实这样的情况呢不光是在台湾，内地香港也经常发生，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在三地有一个共鸣的一个话题。 没错，是一样的。在上个礼拜五哈、我们家出了一个博士，然后呢我就去中文大学，我就去参加他的博士这个毕业 典礼。你是博士后啊， 你是博士后 博士皇后。 结果呢我就跟着他们一家人、就我们一家人去参加毕业典礼。中文大学不是有一条叫百万大道的嘛， 是 在中大的那个图书馆。 博士毕业能赚到百万吗？ 百万大道那天呢就他只颁博士学位、那个毕业典礼专门为博士而量身定做的。所以你看到整条百万大道全部都是穿着紫色袍子的，要不然就大红色袍子，那个是医学博士，是据说是最牛的，只颁了4个，有的时候还空缺。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多，一条博士大街呀，你想这么好几百个， 满大街都是博士 、这也太不值钱了吧、你说这找工作怎么找啊。我说这确实，结果我就问哈，我说你们班毕业的现在找工作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博士他也没这个班级的概念，就是一个导师他带多少学生。然后我们就开始数数，就身边这几位相熟的朋友现在念完博士之后出路怎么样， 都怎么样呢？ 留在香港的一个都没有，就是去那种企业的一个都没有、要不然就是留在原来的老板那儿继续做研究，跟老板打工干活，要不然去新加坡什么的，去美国读博士后。还有几个呢是回内地的，他说回内地待着没有一个爽的，就特别憋屈。这个憋屈倒不 是 说没法施展才华， 这个 去学校去那种研究机构， 他不适应内地的那种机制。 对，他就是不适应。他有一个去安徽那个学校的，他们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去到是安徽那个学校，人家是念化学的。他说在那儿呢，你要抢资金，要抢那个基金，还要抢各种资源。一去那儿呢，就发现派系斗争太严重了。他说我是奉行呢，我两边都不站队的这么一个策略，但是发现两边的人。 这个从张承泽的这个经历就看，你站错队是有生命危险的。 没错，最后人家都被迫出走了，你知道吗？就在内地还待了。这会儿毕业也刚毕业，他好像上一年毕业的那个朋友，他在内地才待了一年，他说也逼到去美国了，但是、 逼到去美国了 、但是他真是因祸得福。你说本来是在内地，他说他没法待了，一去美国之后呢，本来是找了一个 挺二流的一个学校，但是后来那学校老师呢他又转到耶鲁去了、 哦、 就问他，他说你要不然跟我去耶鲁做个研究吧、 哦、 然后那哥们说那太好了，我这还有什么说的呢、嗯、但是你说他们像这种拿到博士学位即使在美国他的目前的生存状况也没有那么的好、 嗯、 就是他压力也是非常大。 之前占领华尔街的时候不是有张照片、嗯、就是有一个男的举着一块板说我是 PhD、 嗯、 我发过很多文章，我做过很多研究、 嗯、 我现在只求一份工作能够让我吃饱饭吗？ 真是这个博士哈，我就记得以前大家在讲这个学历的通货膨胀的时候啊，这是还是在钱钟书先生的小说里边说这个，如果就是男女结婚啊、如果说这个女生是中学毕业，男生必须得是大学毕业、 嗯、 女生是大学毕业的话男生必须得是留洋的毕业、 嗯、 那女生要是留洋的话呢，这个钱钟书先生当时的一个判断是那只有洋人才能够降服得住了。但是我当时在说啊，这个还现在还没有这个女博士的这一个人种在出来哈。这个大家觉得小的时候哎，说你念书要好好念，念到什么呢，念到博士都不够了，念到博士后才行啊。但是当时恐怕没有想到说这个博士其实现在找工作确实是一个难题，所以咱们今天特别请教一下梁博士啊，这个念到博士到底、啊、 我以为你要请这个嘉宾来讲话，转向了我。 先请您讲，梁博士先介绍一下这个 学历水平。 对，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嗯、这个博士已经被污名化了，尤其是女博士被污名化了、 嗯、 别的人通常打听我说哎，听说你是个博士，那个感觉就是听说你得过大麻风那种感觉差不多的。我只能说试试，我得过我得过。 那你会怎么反击他们吗？ 哎，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反击。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中，尤其是中国人家为什么是中内地、 嗯、 台湾香港这个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都困难呢、 嗯、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一直认为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是 你读的书越多，你应该就出来以后就是就业的话你应该找越高的职位。 嗯， 然后而且就是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博士，我就那种一般的工作我就根本看都不看了、 嗯、 我就直奔这个什么经理啊 CEO 啊这种职位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就是你博士其实只是非常狭窄，他的那个知识面 是个专士，他不该叫博士。真的 专士，砖头的砖， 砌砖的砖吗？ 他其实就是好像这个特效，这个吃药一样。你一般感冒，我吃这种一般的感冒片就大概能治了。但博士是什么呢？他可能只治这个病里面的某一种的某一个分支，它只能治那么一小点儿， 而且药还不能停， 而且还挺贵的。所以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万金油一样的可以到处抹的东西、 哦、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觉得大家一直认为说这个找这个，就刚才像包括台湾这里说它有6000多名博士生毕业、 嗯、 但是职缺只有，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说我们有多少人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去读博士的、 嗯、 还有多少人是因为就是因为职缺，就是找工作的机会一直太少，我是被挤压着被迫去读博士的、 嗯、 因为好像还可以再躲在学校里，别人问起来你这么大岁数你干嘛呢、 嗯、 啊，我读博士呢，我写论文的、 啊、 就是其实你是在拖延就业， 逃避现实， 面对这个就业市场很这个艰难的这个现实， 是吗？ 然后一来二去就躲到变成博士后了。 哎，你看这个一来二去就成博士后了，听上去还 博士的现身说法真的是可信度特别高。 这个咱们现在来请教一下这个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好，来自台湾1111人力银行的这个公关李大华先生，好，听一听我们来自专业的人力资源方面怎么样来看香港的台湾的这个博士生的就业现状。大华你好。 哎，明基兄你好。 哎，这个大华为我们证实一下，在台湾啊是不是有95%的博士找不着工作？ 对这个数据呢，可能它有些前提。那以目前呢，我们在人力银行我们所做的一个调查啊，数据显示，其实博士生啊找工作他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他在找工作的同时，我们讲的是博士刚毕业的时候啊，第一份找工作的时候呢，那他会有90%的这个博士毕业生，他会碰到了面临这个碰壁的情形，也就是说，大家就只会录取10%的应届的博士毕业生。 那看来这个5%的估算还是蛮接近的哈、 对，他这个估算会有一些标准跟限制了。 嗯， 那也并不代表说台湾大概博士毕业的学生有这个博士有学位的像这样子的朋友有95%找不到工作。 嗯， 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哈、啊？ 嗯， 那以人数来讲，现在台湾每年博士毕业的这个朋友啊，有大概将近4000名。 4000位的博士在台湾每年会产出啊。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些情形哈、啊，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严峻的，因为在博士方面哈、啊，再往下一个学位是硕士啊，就硕士毕业之后呢，我们发觉说台湾每年有60000名的硕士生，所以在一般职场上对于学历的要求啊，在一般的公司大概硕士已经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学历，那对于博士的要求可能是在研究工作上面或学术工作上面啊特别需求。啊，或者说特殊产业像光电啦，或者说在高科技产业这边有特别需求，否则的话，大概人家会觉得 overqualify。 嗯， 这个博士一毕业以后，他会面临到一个市场，就看到博士会觉得说，他有个现象叫三高一没有啊， 是哪三高？ 高学历以外，三高，第一高是博士毕业，那起码在30左右，所以年龄高啊。然后第二呢是身段高， 嗯， 第三是。薪资要求高啊，会有这个刻板印象，不见得他们真的要求高薪资，而是在企业主方面或人资部门会认为说，哎，博士的话，我给他一般大学起薪，他应该不会开心，可能两三下就走了啊，造成公司人事的动荡，所以说他们就会想说要付高薪，可是又没有这样子一个预算，所以呢，往往就没有办法录取博士啊。所以原来一没有是什么没有呢？就是工作经验没有 啊 啊，因为他一路都在学术的过程中，大学、硕士、博士。都在学校校园里面，所以他没有实务的工作经验。那这对一般公司要录用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哎，好像脱节太久啊。那现在呢，你一毕业有这样的一个学历，如果给你一个经理的薪水的话，可是你又没有基层历练经验，怎么带人？所以在这方面就会造成在台湾的一些就是社会上面，那可能公司要找员工碰到博士。多半会觉得，除非有真的有需要博士的职缺，不然的话可能会再研究一下。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硕士生可能更好找工作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说读博士在台湾就是没有用了？ 其实也不尽然。现在来看，大概选择科别是蛮重要的。因为博士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学位我们知道硕士呢，通常我们在西方有个词叫做 working degree。它这个 degree 呢 ，master degree 是 working degree， 就是说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去攻读一个硕士，研究所毕业之后，你对于你的工作来讲会更专业。但是到了博士哈，叫 PhD 的这个 degree 就会变成认为说是它是研究上面，它是非常专精，不然就学术，你可以带学生，可以带研究团队，继续在钻研你的本行。 是。 那我们在放眼目前台湾，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一个学术研究的单位，或者说有这么多公司它开出来专门研究的职缺是需要硕士，需要博士来做像这样子的工作？眼下看起来是好像感觉起来这个职缺数是比这个人数来讲是少的很多，所以就面临到博士啊，他的出路方面，要不就是在学校啊，学术界，他可能在学校留在学校担任这个讲师啊，或者博士的话，应该就是助理教授了啊。但是这个教职方面，当然台湾大学现在也很多，因为从大概30年前的32所大学，现在台湾有163所大学，所以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博士啊、导师像这样的职缺。那可是呢，我们也发觉说，很多人会觉得我所学，可能在我学校里面或在其他的学校里头已经饱和了，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在业界工作。那也有些朋友他所攻读的科别可能属于比较文学或研究性质，那在一般的行业里面也没有这样职缺，所以就产生说啊，那我虽然念了博士学位，但是我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必须降格一球啊，就是我可能要做的是硕士就 OK 可以做的事，我虽然具有博士的资格，但是呢我可以做大概硕士要求的工作也 OK， 如果放下身段的话啊，那么在博士找工作方面这样子的一个落差会尽量减低。 好， 那但还有一个薪资部分了。以台湾目前来看啊，台湾的薪资现在被批评好像这个停留在16年前或倒退了16年。 是。 那当然这是我们来看实际的数字是如此了。以目前大学毕业来讲，大概以今年2013年在台湾做的一个统计，应该是25000元左右，在24900。 您说的这是大学本科吗？ 大学本科啊，毕业以后找到工作的一个平均啊，新鲜人啊，平均的一个收入，那以硕士来说，大概是28000到29000。那如果换算成港币的话，大概是7000块钱港币， 差不多 啊，是这样子的薪水啊。 博士生呢？ 博士生啊，倒没有统计一个入行的都没有统计新鲜人，但有统计入行起薪。就是说他可能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当他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我们来看他的薪水啊，那大概以台币来说，大概是51000。 五万一五万二， 大概港币在10000块钱左右。 对，大概10000多，如果港币1:4的话，那人民币1:5，大概是10000出头。 嗯， 港币的话，大概是什么12000-13000，大概是这样子。 是， 嗯，这是一个博士的目前在职场上面的一个入行的起薪。 嗯， 所以入行起薪就本来我可能是在做这个电脑，本来是显示屏幕啊、面板。 嗯， 那我现在可能转换一个行业，也许都是在高科技，但是我做的可能是半导体啊，比方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在新进一个行业的起薪。是这样子看，它倒不是一个新鲜人的标准。 是， 如果是大学，在博士这个学程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然后直接进入第一份工作的话，那这薪水其实它的高低起伏是比较大的。 明白。 那目前还没有一个对一个完全的标准的数字。 好，非常感谢大华提供了那么详尽的数据哈，我们对于在台湾做博士更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了。谢谢你，大华。 好，非常谢谢明 姐。 谢 谢，拜拜。好，我们刚才听到是来自台湾哈1111这个人力银行的人力资源银行的公关总监李大华先生为我们介绍到，在台湾啊，你不同的学位对应的哎万物皆有价哈，市场上你的价码是多少？赶紧来复习一下：本科生25000新台币，硕士生28000新台币，博士生51000新台币哈。如果换算成这个港币的话，大概就是从7000到12000哈这个区间。哇，这个。感觉你这个拿到香港来说的话，最近我看有招那个洗碗工人，大概有最高的洗碗工人的月薪 48000， 三个班哈，所以平均一个人的话大概是16000港币、 嗯、 好，这个大家自己去估量估量你这个读博士最后的这个价码。 是我， 咱们先这个震惊的心情先舒缓一下哈，待会儿来看一看香港的这个就业市场上博士到底价值。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刚刚从震惊的心情当中平复了回来，了解到博士生竟然一个月的这个市场价面哈，这个在香港可能比洗碗工人还要差一点啊，但是在台湾哈，这个但是即使是在台湾，这也不是一个很高的薪水了。这个五万，刚才这个人力资源专家说的5万出头新台币的月薪，对于台湾的博士生来说，这个也就是一个。可能经理级别的一个薪水，而且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经理的这个职位。 但是这个数你说放在内地来说已经算是很高的了、 你知道我的同学回到内地做青年讲年轻的青年女讲师，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不到5000， 3000块钱 吧。 这个是在学校里面嘛、对吧、 啊、 但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数据是在、等于说是在市场上面企业当中的一个就业、学校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咱们待会儿来讨论哈。那在说完台湾之后，咱们刚一直在说台湾这个绝对的薪水，如果拿到香港的话，可能跟这个洗碗工人差不了太多。那咱们来听听看，这个在香港你做博士的话，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接下来为您是访问到香港的中原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周其平小姐，好，听听，在香港博士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业率是不是跟台湾比一样这么差？ 香港的那个博士的就业率的话，应该没失业率的情况没有台湾那么差劲吧？应该大概他们的失业率也大概是在5%里面吧。不过这个是实话了，这是博士的那个毕业生的话，要在毕业以后要找工作，其实要比本科的那学习生的话要困难蛮多的。 嗯，困难的多，这个困难是体现在什么方面，并且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困难呢？ 因为一般性来讲的话，如果他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工作经验的话，一般的在市场上面的雇主，他们都不要求他的学历是在就是本科以上的，因为基本上面如果是刚进入公司企业里面的那个的工作的话，一般性本科就已经能够可以担当那个工作了。那所以如果是本科以上，不要说是博士生了，就是硕士生的话，也找工作是比较困难，因为基础上面的要求他们是比这个要高。所以呢，就是雇主反而就是不是说你有比较高的学历，他们就会考虑你的，因为他们想着你有比较高的学历的话，你的比如说你对那 个工作的那一个的薪金啊，那个要求会比较高，而且呢各方面的条件你的要求那个期望也比较高，而且你也会说希望很快就可以有升一个升级的那个机会，那这个呢都变成了雇主不一定能够安排的，而且同时间呢一般性他们都会招几个学生进去的，那如果就是其他的那个学生都是本科毕业的只有一两个是硕士跟博士毕业的话，那里面的那个平衡也比较困难，比如说怎么评估他们的工作表现呢，因为你毕竟你的学历是比较高嘛，那所以呢怎么评估而且里面的平衡都会有一点一定的那困难的，那所以一般性的话雇主如果他定出的那些职位是要求本科就足够的话，他们基本上面是不太考虑硕士还是博士生的这些的毕业生的，那所以一般性在博士生来讲的话，他们变成在商业社会里面他们要找工作就比较困难了，所以一般就是能够给到他们机会的话，就是比如说是学校啊大学里面的研究的那一些的职位，要不然的话就是比如说金融行业里面的分析的那些的职位，要不然的话就是中学小学教学的那些的机会了，否则的话其他的看起来都比较少了。 是，其实我们看香港的教育现状就会发现呢，到了硕士以上阶段尤其是博士呢，内地学生的比例呢是非常之高的，能不能分析一下香港人为什么不太愿意去追求更高的学历？ 其实应该内地过来的念博士生的同学应该占超过一半吧，应该就是我的接触来讲的话，为什么香港的同学都不是太愿意去念这个博士呢？这个也是一半性香港的同学就比较冒失嘛，就是最重要是有没有用，有没有出路，找不着的工作，而且找的工作有什么好处，他们都会考虑这一些的事情。那所以对这一个的市场上面的了解的话，我想他们也研究过，知道就是念的博士生对他们的那一个的工作机会来讲，而且那一个的薪金来讲都没有特别大的好处，所以就为什么香港都比较少那个同学去念这个博士生了。另外也是因为很多念博士生的话其实都是进入那个研究那一方面的问题，这都是那一个范畴的，那只是香港的话特别是科研这一方面的话其实发展不太好，不是很多，比起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是新加坡啊那一些中国啊都就是比较落后了，就是我们的科研这一方面，那所以科研方面比较落后的话，那变成就是去念研究的，因为他们希望其实有一些去念就是博士生也希望进入产业，进入那一些的企业里面去做研究的工作嘛，那这种的机会比较少的话，那变成学生就是香港本地的学生对这个的兴趣也比较低一些了。那其实国内来的那个同学他们要找这一方面的工作也是比较困难了哈，因为他们念完这个博士本来市场上面对这一方面的需求就不是很多，而且他们还是国内来的，那因为国内来的话他们变成就是在本地的那些关系没有很多了，渠道也没有很多了，那对本地的那一些的认知也是比本地的学生要差一些了，那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在毕业以后在香港要找工作是比较吃亏的啊。那如果那方向来讲的话，他们呢就是刚才提过了，就是可以找到的工作的机会就是那一些了。那对他们来讲的话，其实机会比较高的就可以寻找一些就是国内的企业了，因为国内的企业的话，他们是也是比较想说找国内的同学的啊，而且国内的同学在。不管就是在文化上面还是语言上面都有他们就是优秀的那个地方了，那另外就是可以找一些就是说国际性的企业的话，寻找那一些的机会是跟国内有关系的，比如说就是分析新的金融分析的那一些的工作是研究国内的市场的话，那他们在这一块方面也是比较有特别的那个优秀的情况存在，而且在竞争上面是看高一线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中原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周其平小姐，好，这个非常全面的介绍了一下在香港博士生的就业出路。 最后呢，还给大家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哈，如果是在香港念博士，但是又是从内地过来的话，还是得首先得了解香港本地的文化，如果是在这个文化上又有差异，在语言又没有优势的情况之下呢，也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去一些中资的机构，按他的建议来说。 是。 那讲到香港人不太愿意读博士，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香港人非常务实。 对。 他在没有读之前呢，他就想好了，我读完之后，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找工作帮助多大？ 投入产出比怎么样？ 算得非常的精明。 哎，这个是香港人非常大的特点。但是反过来，这是不是就说，难道台湾人就不务实了吗？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其实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这说明在香港，你即使不要念到硕士和博士，你在本科初期也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可能。但是你在内地的话呢，有些的对于学校啊，对于学历呢，它是一种盲目的崇拜，甚至是迷信。尤其是你看现在所谓的香港留学哈，也叫做留学了， 是 就是你也在境外。对于香港的学历呢，很多内地的用人单位也不尽了解。比如说香港，你说硕士，它一年制和两年制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是。 一年制授课时的，说实话，我觉得含金量也就那样。就如果是两年制的，甚至博士以上， 一句话打翻一船人。现在国内已经不认一 年制，我也不怕打翻我自己， 已经不认一年制的这个硕士了， 是吧？ 对，国内已经不再认。 不是，所以圆圆在香港念的博士吗？ 对。 啊，你的博士同学都后来都干嘛了？ 都有就业了，都在大学里做老师吧。 这但是大家在来读博士之前就已经考虑到了要走这条路。 我反而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读博士的最初的一个心思是很理想主义的，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或者我对这个专业我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的情感和热情，或者是好奇心， 纯粹是 知识 的追求， 知识在推动你。而且这事实上也是我后来告诫很多想读博士的人，我说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东西对你以后就业没有任何，你可以把它价值归为零，除非你是真的热爱这个专业，热爱这个题目，你再去做，否则的话你碰都不要碰，你赶快干别的去吧。大好青春可以干别的。 真是哈。所以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你不是对于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有知识上的好奇心热情的话，你就完全不用读博士。 包括你刚才说很多读博士有没有什么用，我觉得你可以想说读博士根本就是没有用的。它对你的普通的这种生活经验还有提升来说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还有就是如果你抱着说我是在这个受一个专业训练然后以后出来能找工作的话，那你更加不要读博士了。 这是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哈，我们在讨论说博士生到底找不找得着工作或者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有一点经常被大家混淆，就是说你读博士干嘛。 对， 你读博士到底这个来上学你 是 来干嘛的？ 他不是技校，他不是蓝翔。 好，这个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哈，待会儿来讨论一下你到底干嘛。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 D 花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请圆圆来介绍一下干嘛读博士。 干嘛读博士？我觉得当时我就是因为喜欢这个专业，喜欢这个问题，甚至我喜欢一个，就具体来说，就是我研究那个神学家的思想，所以我才来读博士的。对， 所以 至于出来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去哪里工作，能干什么，我觉得那是之后的事情。对，不是说你读博士的时候，我就每天都在想，好，我写完这篇论文，我就可以去干嘛干嘛。 但是这样的话，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太不切实际了？你如果 太奢侈了， 太奢侈了。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话，就不要去读这个博士，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读博士当成要么是光宗耀祖，就你看我们家出一博士， 真是； 要么就是真是被就业市场挤压上来的。 你要学历的通货膨胀。 对对，这个一听说一打听说，哎，外面确实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比如说我也知道有同学，他是在清华毕业的， 然后在科大读的博士， 嗯， 然后现在已经在香港某一个大学里拿到他 tenure 的那个终身教职 、嗯， 我们给他算了一笔账，就是学校 tenure 他一辈子在这个学校能拿多少钱，大概所有的补贴什么什么加起来是2000万， 真是够哥们儿， 是2000万，对，因为没有，因为这个大学 2000万，你是算他干到多少岁？ 干到 就一辈子他 六十岁退休 赚2000万是吧？ 对，撑死他一辈子是2000万，学校把他包了。那你说，对于一个普通的这个读书这个毕业生，这的确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这最好的一个结局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因为据我所知，我们那个学校这个专业招老师招这个还不是终身教职，只是普通的这个助理教授。连美国教了很多年的 professor 都来应征了，就所以这个就业市场其实是非常狭窄的。如果你是想说我毕业了就可以拿到教职，而且一直永远待下去的话，这个机会是非常小的。 像这样能够在 60岁 之前拿到2000万的人不是多数， 对，不是多数。 但是你说这样被算过之后呢，有的人可能觉得我的天哪，我这一辈子都被你算出来了，就是我都能看得到我的生活到顶是什么样子。 对啊， 这样对 很多人，没有啊，这只是他保科，就是他 保守 旱涝保收，他一定会有这2000万。 一定 会有，只要他不 中了个诺贝尔奖， 杀人越货，不是那个 被 学校开除。 诺贝尔奖的话，可能还要多点。 对，诺贝尔奖，还有你可能在别的方面，你出一本书，你的版税收入 啊， 对， 对， 这些东西都是额外的。但是你这个2000万也给你舒舒服服的保有你一家人的这个余生，都可以很好的 是，而且又有这么高的社会地位，你在香港哈，确实，就我身边现在也慢慢的博士同学越来越多了。 嗯， 我以前听说哇，你要去读博士，好有追求，好厉害，或者听完谁读完了，我真的是佩服。 嗯， 但现在我听到他说要去念博士，我就为他捏把汗。 你别 看着一种几个人快要死去的， 我就说你想好了吗？就 可怜 是为什么去读？就因为确实他说，因为我现在在那个职场上我发展也不顺利，我就发现呢，在用人单位他们有时候确实会迷信这样一个学历。 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是一个借口？哎，不行，他不想说我不想要你，他说我们要博士，然后因为你不够格嘛， 可能 这个 班你不够。 这个我觉得这个观点很矛盾啊，一方面又有人说这是用人单位抬高了门槛，另外一方面咱们刚才听到两位人力资源的专家都是说，其实他们看中的是实际经验，你还这个学历太高，有可能还把用人单位吓走，那到底哪个才是用人单位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分成两部分来看，一部分就是的确是那些就是我只要普通的文员的，我干嘛要一个博士呢？我的确是不需要博士的。第二就是有一些单位他确实是盲目迷信，就是我喜欢摆两个博士在我办公室里，就好像吉祥物一样摆在这里的， 原来是咱们的吉祥物。 谢谢你们这么好的照顾我。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有一点，我觉得我承认大部分的博士可能的确有点跟社会脱节，但是实际上他真的是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吗？我觉得也不是的，有很多 博士在校的做研究的过程就是 做 工 作， 还有他跟老板打交道的过程中，跟同事打交道的过程中，其实就跟在办公室， 其实博士他就是一份工作， 是一份工作， 包括对博士后大家有一种误读，觉得博士后是比博士更高的学历， 大家觉得博士后是一个学位，其实博士后不 是，他就是我说的难听一点，我是觉得博士后他因为博士没找着更好的工作，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真的就我们家 戳痛了多少人的心 吧，知道吗？我把我们家那位也打翻了， 戳痛了。 哎，但是确实，他说现在念博士后有两种情况嘛，就是第一种也是所谓的积累研究经验，第二种是为他下一步就做教职，也是累积一些资本。但还是 现在国内是这样的，现在国内是如果你想在一个学校做讲师，甚至进一步做教授，你就必须在这个学校先做1到2年的博士后，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两年里呢，其实你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然后学校也是对你进行一个观察，你好不好用啊，听不听话呀，能不能有这个科研的能力呀，拉这个钱的能力啊。如果做1到2年 OK 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保证你在学校里可以待下去了。 是啊，你说即使博士哈，我们说那个是学问最精进的一个程度，本来是有一种崇高感和庄严感。你知道那天我参加他们那个博士典礼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感觉，就是台上坐了那么多教授，就包括什么牛津大学的校长都来了，当时他是给他颁一个荣誉的博士学位嘛，就看到那些个教授们，有些资深的还知名的教授，一个个穿着他们当年毕业的博士袍鱼贯而入的时候，我音乐一响起来，你真的是觉得学问是非常崇高让人尊敬的事儿。但现在你看起来，大家你看就是 博士满街窜， 满街窜，整条大街就是博士大街，开始算计毕业之后一年能挣多少钱，就这个东西有点掉价了。但是呢，你会又看到有的人哈，就是在今年应该是4月份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新闻嘛，中科院有一个叫网名啊，那叫肖阳， 本来是做物理的还是数学什么的，是在他导师看来是挺有天才的 啊、 哦，他 去中学当老师了， 对，他就说我、他老师后来在网上发帖子说我昨天晚上彻夜无眠、为了一个学生、挺文艺的开头、结果他就写了几千个字，就是陈述呢他这个学生如果你继续做科研做下去，一定是有朝一日可以取得令人非常瞩目的成就，就未来的科研新星、但是他的学生呢也不是说我就故意让老师失望、我就一点我发现我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做不下去，我没有兴趣、即使在你看来我多么的有前途、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兴趣，你说我将来现在去当老师将来能有更大的发展吗？也说不好，但是目前来说我就是愿意去当老师。其实当时不是很多人觉得特别可惜呀、为他感到这个扼腕呢、但其实你又觉得人家说不定进了宗教界之后，万一人家是那个教师界的星星也说不定。 而且 那个他、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他没有说出来的，就是当中学老师挣的绝对比当大学老师多多了多了多。 我才说崇高感， 我们最后都一定落实到这个价格方面。 你在国内的话的确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做你作为一个在大学的这个老师或者是研究的人来说，你的钱可能刚刚够你一个人吃饱，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要想生孩子娶老婆这是不可能的、买房子这是不可能的。对， 哎，那你这个不是基因的逆向淘汰吗？咱们这智力高的都找不着老婆，没有办法， 或者都去了美国了， 也许后代 都去了美国。 哎，但是哈，咱们说了很多这个从读博士或者从准备去读博士这一方面的大家的考量，用人单位哈、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量？我觉得很奇怪。你说这个博士他是人才啊，特别咱们很多的科技的这个研发部门，你做这种开发研究的，台湾你看比如说做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半导体的、手机的、电脑的，他不就是应该寻找这样的人才吗？是不是他们是？开始停止雇佣博士，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产业已经不行？ 哎，这个说得好，这个就是说明，你看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它到底是重视哪方面的研究？ 真是啊！ 就比如说中国，它应该是可以庞大的吃掉这么多博士的，就吃得下的。 我觉得你吃得下，应该是证明你是有前途的这个行业。 就像 这个很简单，为什么不能？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对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几乎等于零。你的研究再好，你的发明再好，你今天上街，明天淘宝上全部给你山寨，这个东西你很难立刻。就是一个知识产权立刻转化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财富，这条路是堵死的。所以你再多的脑力，再多的这种智慧，这个人才存储，它不能够转化为财富的话，这些人就都自然会流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他流到，比如说你看这个大量的博士生全部都流到 美国 去， 美国的实验室里挤满了中国的博士和印度的博士啊。 啊，还这个还必须你得考量，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成果，它能够。 这个 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说 对，如果比如说你像中国也这个知识产权它非常好，像它能够保护像这个像扎克伯格像Gates 像这个 Jobs 这样的人的这个劳动成果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人留在中国去创业的。但因为现在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大家就都离开了。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能够留住多少博士也是这个地方的很大的竞争力的这个表现。刚才香港的这位这个周小姐就讲到说，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这个新加坡在政府方面对这个地方投入很多，他能够想尽办法把这些优秀的人才留下来，这个可能是一个政府长远的规划。 新加坡它是另外不同，它是精英教育，就是它其实这个博士出产并不是在胜在数量，而是胜在质量。它的那个首先它进的门槛就很高，它出去的门槛就更高，它每年出来的博士都是实打实的，确实是有这个研究能力或者科研能力的。因为它作为一个很小的国家，它不需要很多臃肿的机构去搞一些面子上或者名义上的博士， 他不需要研究新加坡梦， 没有这些空间，没有这些空间，他必须是你有一个人，你吃一份粮，你就要出一份力。所以但是这个东西， 而且新加坡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制度，比如说从中国招收这个学生去新加坡念书，往往你要签合约。你在新加坡，比如说新加坡政府资助你学费，但是你毕业之后一定要服务新加坡政府。 对， 就往往呢，很多人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有的人就选择入籍新加坡了。你在这个生活的一些考虑之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就把 人才 能够留住的一个政策。那反观我像这个大陆，你看咱们也搞什么千人计划、万人冲击诺贝尔啊，什么东西的，但是有一个统计发现，虽然说海归的这个人数不少，但是在海归的人才当中呢，以这个所谓年纪比较大的人，40岁50岁的这样相对来说学业有成的这些人回国，然后呢搞一只脚在国内一只脚在国外的这种创业 的 非常多，脚踏两条船。他回到国内的主要考量就是晚年的 所谓退休之后的生活、 嗯、 但是他真正产出这个价值的部分仍然是在国外、 嗯、 所以你不要看这两年回国的人数可能总体的数量上在提高，但是这里面能够产生多少的价值，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疑问的、嗯、 对，可能我的说法比较虚哈、嗯，就是你想做学问它怎么样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道路，但是你好歹圆圆说的你要去想博士去真的是打定主意坐冷板凳的话，你是必须得做好这样一个准备、 嗯、 而且呢它也象征着如果博士他是能够过上非常有尊严的生活、 嗯、 能够想象到将来他的生活一定不差的话，他也说明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对于知识是尊崇的， 嗯， 就你有这样一个意识有这样一个信念的话，大家才会觉得读博士是真的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是 你不会整个社会就非常功利的非常现实的去算计、 嗯、 我觉得长远来说一个城市真的想要有些非常大的发展或者说有更加这个宽容和高尚一点的城市形象的话是必须有这样一个意识和信念的、嗯、 真是哈、嗯、这个博士你多了不行少了呢更加不行， 要欢迎大家加入这个保护这个博士协会 全世界一起来关爱女博士好了，在这个博士的话题之外，我们今天关注到的另外一单全媒体的新闻呢，是在昨天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国葬仪式哈，是全球的政要出席。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在这个南非的体育场里面就和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握手了。哎，这个卡斯特罗哈，这个是继承了他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在古巴的这个领袖的地位。那古巴跟美国大家知道从61年断交之后62年发生导弹危机一直是虽然说贴得非常近但是一直是非常非常的不和谐啊这两个国家剑拔弩张。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美国国务卿克里也是接受美国国会的这个质询，有议员就是说总统跟这个古巴的领导人竟然握手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承认了古巴这个政权呢，或者说对他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呢，这个克里上来就直接否认说绝对不是。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克里就没有说了啊，就请教一下各位听众哈，大家对于这个古巴的卡斯特罗估计也挺了解的，切格瓦拉在国内呢也是一度是文艺青年的这个标志哈 ，T 恤衫上都印着 ，T 恤衫上都有这个古巴的这位传奇英雄。但是今天的劳尔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哎这么一次握手，他到底是礼节性的握手呢？因为之前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也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有过一次握手，之后就解释说这就是礼节性的握手。当然了，这个两位政要不可能不认识对方啊，你握手之前总会想 到有后果，我刚想说可能他认错人了， 这个应该不至于那么认错人。这个奥巴马跟这个卡斯特罗两个人都是不是一张大众脸， 阅人无数的是吧， 也都不是大众 认错， 因为我相信肯定是有他的考虑，就算两位人这个人多认错了他手下也会提醒啊，对不对？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动了、嗯、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电话，谢谢圆圆， 谢谢。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南非曼德拉的国葬仪式上面握手寒暄，虽然说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它的象征意义也是激起了全球的关注。美国的官方在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坚称是双方并没有预先准备，这只是一次临时的握手，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去做出这样的动作，而且我们从画面上来看两个人似乎还说了些什么，当然了目前不知道这个内容哈，但是大家可以来猜测一下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和古巴的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这两个长期以来非常非常不对付的国家突然在这个场合上面就互相的打了招呼。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我们首先来今天的第一路电话，来自江苏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您怎么看为什么这个劳尔卡斯特罗会和奥巴马握手呢？ 这个新闻我是今天早上看到的。 嗯， 这个我认为呢，因为这个美国因为这个斯诺顿的这个事件啊，跟南美的所有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所有的国家都好像摩擦不断的，使美国呢在南美这个国家的这个立足的这个基本立足点呢，找不出一个亮点出来。那么目前美国跟南美这些国家里面呢，搞得最僵的呢就是古巴。那么他可能美奥巴马为了做一个政治秀，为了这个给自己呢在南美这个外交这个地缘这个政治上找出一个亮点呢，可能是借这个机会呢做这个秀而已，我认为。 哎，好，谢谢赵先生的这个分析哈，觉得是跟之前的斯诺登的事件有关系，希望能够在拉丁美洲哈有一个突破口。接下来来自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吴先生，您怎么样来看为什么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会握手呢？ 嗯，奥巴马与劳尔卡斯特罗握手，我想首先是出于外交礼节， 嗯， 又由于两位都是政治人物，且分别处于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我认为是民主制度在向专制制度伸出了希望欢迎其改革的手，尤其是在南非民主先驱曼德拉的葬礼上。 嗯，所以您觉得是奥巴马向古巴示好？ 那应该是这个欢迎他 啊， 希望他们能够改变。 明白了， 因为专制制度最终是没有出路的。 好， 不受人民欢迎的。 好，谢谢。 曼德拉的这个高规格的葬礼上和那么多国家元首参加，就能说明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 好，谢谢上海的吴先生。好，吴先生觉得这个是奥巴马向古巴抛出了自由的橄榄枝。好，这个是赵先生的看法。接下来北京赵先生来了。好，刚才是上海的吴先生。赵先生您好。 吴先生说的挺好的。 嗯， 我觉得那个这些年谁跟美国干，哪国就比较倒霉，这不用说了，不举例了。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有时候比较自信，也有人说他自己为是。这三十年以美国经济主导的，当年中美和好也是美国主动的。这三十年中国人韬光养晦，闷头发大财，伊拉克的石油都到了中国，阿富汗的疆土也让美国帮咱打掉了，所以咱也成了美国的债主。美国孩子圆桌生气也能理解，卡尔愿意和好，古巴好不好和美国主要不在美国这方面，是在卡尔那方面，卡尔愿不愿意放弃他的那种意识形态，是吧？伊朗出现了变化，就是因为新总统承受了年轻人太多的压力，一旦国内老百姓不干了，生活下降，所以出现了松动。 嗯， 金正恩如果马上契合，马上也会跟他好。今天我们有点钱了，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制定规则了，不能跟美国玩，是吧？我就不知道的，后十年咱们和美国、日本斗，中国会什么样？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领导人知道，王岩说了，中美是夫妻。谢谢。 嗯，好，谢谢赵先生的这个分析。好，赵先生觉得美国现在在世界上的这个力量还是没有办法有国家可以跟他抗衡，所以说呢还是掌握着非常大的主动权，不管是古巴也好，朝鲜也好，还是伊朗也好。在古巴目前美国仍然是对古巴实行一个封锁的态势，但是呢最近就有放宽了，比如说往古巴的汇款啊，这个古巴的侨民在美国往古巴的汇款以及这个旅游的一些限制有一些些的松动。来自云南的惠先生，惠先生您好。喂，惠先生在吗？喂，好，没有关系。哎，这一路惠先生在吗？好， 喂， 哎，您好，是云南的惠先生吗？哦，安徽的于先生对吧？对，于先生好。于先生请您先讲您怎么看这个奥巴马跟劳尔卡斯特罗的这次握手。 奥巴马与劳尔卡斯特罗的这次握手，我认为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作用。他们俩在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悼念仪式上的握手只是偶遇，因为是参加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反种族主义、提倡平等自由的伟人，所以都想在世人面前做出彬彬有礼的大国风范，都不想在这个场合上显得小家子气。 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两个国家的体制截然不同，和积怨已久的矛盾，这次握手不可能改变各自的政策和立场，最多只会让更多的人来思考曼德拉先生提出和倡导的包容和忘记仇恨的和平世界。希望这个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曼德拉先生。 嗯， 好的， 好，谢谢于先生的观点，认为是。啊，两位是出于一个礼节，哎，用中国人的话说是给这个已故的曼德拉先生的一个面子。这个云南的惠先生，惠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惠先生您怎么看呢？为什么奥巴马会和劳尔卡斯特罗握手？ 那个这个事情呢，表面上看是漫不经意，实际上也意识着就美国自己感觉在国际战略重心当中这个力不从心。他和美国和古巴这个关系啊，美国制裁古巴是半个多世纪了，是标准的损人不利己。而作为后冷战时代一些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些消化，还作为美国本身能力的一些向内的收敛，再加上目前啊，古巴作为一个美国后院的一个引领者啊，抵制美国和美国闹得不是很开心的这么一个角色呢， 嗯， 美国对古巴这颗棋进行疏解缓解是必然的，我觉得是这样。 嗯， 而且呢，美国和古巴关系的和解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呼应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解啊，对以色列也是一种安慰。怎么说呢？因为美国和伊朗缓解，以色列不是很赞成，但是呢，作为美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部分，应该美国会让以色列看到这是美国国际战略的一种必然。 嗯， 他和古巴和解成本很低，效果很好。 哎， 啊，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虽然是漫不经心的，当然也是不可能啊，说美国和古巴关系会和解的话，会很快和解的话，这也为时过早。 嗯， 但是至少意识美国是肯定要走这步棋， 好， 把美国的这个后院清理， 好， 重新弄过来，这是第二了，应该是。 谢谢。 第三点呢，美国在中国这些年和那个。 好，不好意思啊，这个云南的惠先生，这个只能听到您讲两点了，我们今天时间好到此已经是比较有限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奇，再会。